清风把酒相送，太多的失踪，醉生梦死夜空，和你最后缠绵，你曾记得乱了分寸的心动，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和醉清风。是我想的太多，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，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尽我，曲终人散，谁无过错，我看破。梦境的虚向无影踪，举杯消愁已成浓，无人宠。是我想的太多，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，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尽我，曲终人散，谁无过错，我看破。 月色渐渐朦胧，雨浸润了眼中，太多的失踪，只剩我是黑空，和你最后缠绵，你曾记得。 中人散，谁无过错？